欢迎来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们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哇，这个嗓音超赞，是 Japan 合唱团的 David Seven。然后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做《All Tomorrow's Party》。然后为我们选这首歌的这位朋友，应该算是一个人还两个人呢？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事实上他们是两个人，他们是两个兄弟，然后也都常来声音纺织机。然后今天我们有个特别计划，就是把他们俩一次请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叶云甫跟叶云平 ，Hello， 你们好。 Hello， 光家好，大家好。 大家听得出来刚刚是两个人在讲话吗？ 应该听得出来吧？ 你们要谁再讲一句？ 我是叶云甫。 哎，我是云平，大家好。 好是有点不一样，但是 还是听得出来， 还是对 对啊。 你现在讲话是云平，然后云平是哥哥， 嗯， 然后云甫是弟弟， 是， 嗯，这首歌是云甫选的，嗯， 对，我们今天要讲歌单嘛，我们今天那个选的歌呢，都是算是影响我们青春期的一些很精彩的歌，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原曲， 嗯， 就特别选了翻唱这样。然后刚才听的那个歌的原唱是 The Velvet Underground， 我想应该是影响很多人的一个摇滚乐的一个代表性的乐团。然后翻唱的是 Japan， 它是一个，它不是日本团，它是一个英国团，英国团 David Sylvian 是主唱。然后那这个团其实在日本是应该特别特别受欢迎， 嗯 嗯， 对，所以 David Sylvian 后来跟坂本龙一有非常多的合作， 嗯， 这样，那是一个我觉得很精彩的翻唱，这样， 嗯。我今天会请两位来节目，就是因为实在是不同时间在声音纺织机录音室里面跟你们碰面，我每次我就常跟你们说，我都会把你们弄成同一个人，因为两个人的气质、音色，然后而且又是对于音乐的这种喜爱跟推广，在做的事情是类似的，所以后来为了证明我自己不是幻觉，所以我把两位一次请来。 你刚才说音色哎， 音色对啊，你们讲话音色 哦，我们好像乐器啊。 是啊，人声是个乐器， 是是是是， 讲话的那种质地是很像。可是后来发现两位兄弟的个性真的是太不一样，好有趣哦。就是光从我昨天简讯，我先发给云甫说啊，明天见黑，然后云甫就。好啊，你看我现在华语金曲之夜，还发个照片给我说，哦，好好好棒好棒。然后我同样一个明天见黑拷贝给云平，云平过了很久会回一个赞。个性差好多，就是云平哥哥就是很沉稳，然后比较深沉的，然后比较沉思型的，然后云甫就是活泼的，然后很多怪点子，然后很乐于跟别人有一些这个互动啊，或者是这样分析是对的吗？嗯， 其实也许从各位听众可以从今天的选曲上，可能也可以感受出我们两个在同中存异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我们受到的音乐的起源跟影响蛮多，是很类似的， 嗯， 然后喜欢也同样喜欢很多的artist 跟音乐类型，但是又从这之中又各自发展不同的口味跟品味，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你们两位只差两岁， 嗯， 所以有时候好像听音乐的那个时期是会有交集的， 嗯， 因为今天云甫他带来，他说他前面三首他想先放，就是比较是70年代的东西。那你们听音乐怎么会回溯到这么应该是说怎么会听到这么老的东西去？是从何开始的？谁先起头的？ 我们好像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是花莲人， 这是云甫在讲。 寒暑假会回花莲， 这是云平在讲。这样好累 啊！对啊，哎，不用附注了。 寒暑假回花 莲，寒暑假会回花莲，然后我们住在一个叫丰田的地方。 嗯，你们家乡， 故乡，对，寿丰乡，丰田。村 丰对寿丰乡啊，丰田区啦，然后丰山村啦， 丰田区丰山村、 嗯、 对， 嗯， 那那个时候那个外面的那个街道的那个夜市有卖卡带， 嗯， 那就是对卡带， 每天还是一个礼拜一次， 好像不是每天， 不是每天， 好像是那种 周末吧， 哦、周末吧，然后 市集啊什么比较热闹的夜市、 嗯， 就买了一卷卡带， 嗯， 然后就放在那个收音机里面听，我想应该是我印象中最早的启蒙这样、 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是 Phil Collins 的 One More Night 这样、 嗯、 应该是我的第一首西洋歌曲。 嗯嗯嗯嗯， 我觉得哇这个旋律这个声音、 嗯、 听不懂歌词啦齁、嗯、但就是很有感觉。 嗯， 然后就开始进入那个时候所谓西洋音乐的世界。嗯、 你说你那时候多大 1984年，所以应该是、嗯、 国中了， 不是国中，我小学。 哦，你小学国中了，嗯， 好像是小学五年级还六年级，11岁嘛，对对对。 所以你有拿卡带说：“哥哥，哥哥，我发现一首歌很好听。” 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对 One More Night 有没有印象啊？ 当然，当然， 你有、 啊，因为我的西洋音乐启蒙，应该这么说。甘云甫跟严格来讲，我们两个对于西洋歌曲，尤其是排行榜。 嗯， 去听 Billboard 的这个的启蒙跟起源是很类似的。哦、我的也是，我也是 Phil Collins 跟 Madonna 嘛。 嗯， 大家可以回去看，尤其是 Madonna 什么时候红，我们基本上就是跟着他一路过来，然后开始听西洋歌曲、 嗯， 尤其是排行榜的东西。 嗯， 对，所以当然就会听到好听的东西，会彼此这个互通有无一下，讲一下，然后当然发觉对方也喜欢听， 嗯， 那也就一直互通有无。 嗯， 我们那个时候对你讲到排行榜蛮有趣的，对，就是会盯着排行榜听嘛， 嗯， 第一名到第十名就会听。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记错，应该就是1984年是 We Are the World， 那 是一首 We Are the World， 对不对？ 1985 那因为那首歌超多明星 对 歌手，所以就一下子通过一首歌认识好多人，这样， 嗯， 所以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好奇妙， 嗯， 音乐的世界， 嗯、 西洋音乐的世界，这样， 嗯， 而且我相信也不只是我们两个，基本上这个就是差不多六年级头的这一代人， 嗯， 我相信有非常多人大概都是透过类似的。 嗯， 比如 We Are the World 或者是 Do They Know Christmas、 嗯、 这一些、 啊、 这是这个一直影响过来，然后一路进入这个世界，我相信那时候应该还蛮多人也是跟我们一样了。 哇哦，好有趣哦！因为我跟你们之间有点时差，所以应该是岁差，就 觉 得哦，原来你们是这样开始听西洋音乐的， 对， 然后就从排行榜开始，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慢慢去搜寻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嗯， 那也因为我觉得兄弟俩很棒，就是说常常很多人都会像 Alan， 他说他是因为什么什么谁听了什么，哎，哦，秀秀说是因为他哥哥听音乐， 嗯、 所以他喜欢， 对对，秀秀他 都是那种兄弟，然后或者姐妹之间、 嗯， 像我妹小时候常被我用 Chicago 轰炸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真的就是、 哦、Chicago 好好听， 太好听到用那个叫自己起床才爬得起来， 芝加哥唱 的，对对对、哦，我们今天请到叶云甫跟叶云。云平是哥哥，云甫是弟弟。我们先来听云甫再放另外一首歌，好不好？介绍一下 People Are Strange。 People Are Strange 就是 The Doors，、 嗯、 应该是我的第一名摇滚乐团， 嗯， 我的第一名，这样 哇， 我很喜欢这个团。然后那个 Oliver Stone 拍过一个他的 The Doors 的算是纪录片，不算 传记电影， 算传记电影 、嗯， 其实拍的没有很好。我觉得，但是我看了7遍，这样在当时，对，看了7遍。然后这个翻唱的是一个美国的爵士歌手，可以听听看。 好，你看。 Streets are uneven when you're down, when you're strange. Faces come out.Strange. stranger faces look ugly when you're alone. Women seem wicked when you are unwanted and streets are uneven. 是 The Doors 和这首歌叫 People Are Strange， 这是云府间带来放的，他按照他的标题，陈诚什么三纲， 三纲陈诚的青春纪事， 这是 我们的题目， 怎么这么美的名字？谁想的？ 盗用的啦，这个三纲陈诚是杨牧的一首诗里， 哦，对，你家的 园林寄子挂牵， 是是是是， 最经典的一首他的一首诗。 对， 第一句应该就是什么什么三纲陈诚，我觉得哇，三纲陈诚，好厉害哦， 对啊， 四个字都很直白，但是组合起来实在很厉害，然后觉得就是青春啊，青春就是三纲陈诚这样。 我刚刚听到 Fever on the Ground 跟 The Doors， 然后我就问说， 是我记得我是90年代末认识岳云甫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会在很多场合就看到这个小鬼，小男孩， 那时候是小鬼， 然后想诶他是怎么出现的。不过在问就是这一题之前，我们要先来听下面一首你选的，这首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这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偏爱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CCR，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我们先听看。 好。 There's a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know it's been coming for some time. When it's over, so they'll sayIt'll rain a Sunday, I know. Shining down like water. I wanna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Coming down on a sunny day. Yesterday and days before, the sun is cold, rain is hard, and I know it's been that way for all my time. Till forever on it goes, through the circle fast and slow. I know it can't stop, I wonder. I wanna know, have you ever seenComing down on a sunny day.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这首歌是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然后原来这首歌后面有很多故事，不过我刚刚就跟他们两兄弟说，我本来以为你们选的歌会不会少几首，就后来发现不可能，因为每一首歌后面都有好多好多事情可以说，包括我有问到说像云甫，就是你为什么会在90年代，我不认识你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个大学生，但是你就已经开始进入算是为音台湾的唱片啊写音乐文字这个领域的。 没有其实就是因为喜欢啦有兴趣。那刚才讲到就是小时候开始听西洋音乐，然后后来就爱上摇滚乐，在可能高中的时候。那大学时代就是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进了 Tower Records 的时候，台湾最厉害的唱片行，就是全世界的连锁唱片行，现在已经没有了， 倒闭了。 对，那 Tower Records 因为你可以无穷无尽的听音乐，所以就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在念大学，好像是在念 Tower 大学这样。对，就一直听，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就去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叫《非古典杂志》。写流行音乐的，那我就去里面当编辑，然后有时候也会写文章这样，然后那个文章被那个中国时报的冯光远先生看到，他就说啊，他想要弄一个叫娱乐周报，这样就找我跟翁家明先生一起创立这个娱乐周报这样。然后他那个时候没有用报社记者这样，他用的都是外面的人，那个时候就找了林哲怡啊，找了还有谁，小树，一起来写乐评，通常都是批评台湾流行，觉得啊，就有点恨铁不成钢。可是那个时候年轻气盛，所以很多观点也不是很正确啦，这样，对，然后就之后就开始进入唱片公司，一直到现在这样。 但我第一次看到云甫，我就说这哪来的小孩啊？然后可是好像什么都很懂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有个哥哥，就是云平。然后我也看过云平写的乐评。那云平，你呢？你也是透过你也是在 Tower 上班？ 对，但是那个是比较后期的。那云甫已经进入唱片公司，然后都已经开始企划唱片了。我是退伍，我才进 Tower。但是我对 Tower 的感觉是一点都不陌生啊，因为当年云甫在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在不同的大学念书嘛。那云甫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就去桃儿打工，那时候我就已经进淡江嘛。对，那时候的淡水离台北还是有点距离的，然后我又住在淡水。对，所以其实那个就生活中心并没有在台北，但是呢我基本上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桃儿。然后云甫就在里面工作，然后也借由他的这个引荐之下，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把涛儿等于是逛涛儿，跟逛自己家一样，只是没有在那边上班而已。 那云甫，然后讲讲你的90年代嘛，是什么样子啊？跟音乐讲错了，我要问云平。我终于弄错了。 我一直在想说，你到底到什么时候会弄错？ 对，看 没有啦，我是云平了。我的90年代因为云甫在听音乐上的进程其实一直很快速了。像刚才讲他很快的就从这个单纯的听众，然后进入媒体，然后进入通路，然后也迅速的就进入这个唱片公司。 业界。 对对对。那其实我就一直都蛮保留在很纯粹的听友跟听众的状态。那顶多也是偶尔那时候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一直在迷，就开始在迷台湾的地下音乐这些事情，所以会去听水晶唱片的东西，然后会去看摇滚客杂志，然后偶尔偷偷搞。然后呢好像云甫在非古典的时候我也有写过一点点，但很少。很少。然后我就去念大学了。然后念大学那时候呢 比较迷在，因为有去学乐器学鼓，所以就在，然后淡江玩团的风气很盛嘛，然后就有去玩团。 你有组过团欸？ 对对对，但那是很不堪回首的一段那个啦，就因为技术真的非常糟，就很快就知道完全不是这块料。对，但是那时候就是蛮专心在听音乐，但也没有想说要以音乐为工作什么的，其实就还蛮单纯，然后就去，然后毕业就去当兵了。然后当完兵回来才说哦，好像得找个工作了，那不如就反正每个礼拜都要去掏耳，就不管在做什么都要去买唱片，那就去掏耳试试看，然后也就进入掏耳。对对对。 那个时候台湾有所谓那种独立音乐的表演的地方或是一些 live house， 你会去吗？ 有啊，其实我们两个都有去，我觉得我们一直还蛮幸运的，算是恭逢了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一个等于是台湾地下音乐或台湾的摇滚乐或台湾的摇滚乐团一个比较爆炸性的成长的时期，从翻唱，从全部只翻唱，然后尤其在公馆台北市南区到处有这种小型的 live house 起来， 人狗 蚂蚁， 人狗蚂蚁，然后摇滚阵地啊，然后甚至到后来啊，女巫店那时候也起来了，然后到后来这个Skunk，然后像那个古欧皮拉风还有董事长阿吉，他们开始要求乐团要自己写歌，等等的，我们都共同经历着这一段时期，我们也常常会去 live house 表演，去 live house 看表演，然后我跟云甫也不用约，就反正去，然后就会看到对方出现，对，等等的，就还蛮有趣的。 那个时候就是徐千秀嘛，我跟徐千秀非常好，所以看着骨肉皮从翻唱到创作，这样的一个时期。 徐千秀，那你有看过他穿女装吗？ 当然有。我看过他穿，好，不能说， 或没有啊？对， 好想看、哦，天哪！我们刚刚听到云甫跟云平，我觉得有点稍微我们的时间往回拉，可是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因为那个时候我几乎就是在一个封闭状态，就是我都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自己在合成乐器前面，然后过着有点萎靡的生活，然后可是。我知道台北有发生一些事情，我知道独立音乐等等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投入，包括我自己好像也类似是其中一份子。 是啊，光夏那时候也在水晶开始发唱片嘛，对，也算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光夏演唱也是在水晶的办的一个演唱会上面，第一次看到真人在台上演出嘛，其实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新台语歌谣的戏蚂蚁那样专辑在做，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大学时候就决定要去拍电影，就想要拍他们纪录片。那时候包括潘丽丽啊，然后陈明章，然后伍佰那个时候还没有出他的专辑， 是那时候还叫吴俊霖。 对对对，那时候都拍到，然后也因为这样，等于怎么讲，后来就决定。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去水晶唱片，就是贴邮票，帮他们贴邮票就好了。我只要能够接近音乐就好了。我爸说，你干嘛去贴邮票？你就把你的音乐寄给他们就好了。后来还好，听我爸的建议，就寄了卡带过去，然后就有机会就是发行第一张作品。然后所以好像有某些县市互相交织的，好像也许透过。大家可以把这整个场景又重新再次编织起来，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情。我来听云平要介绍的这首歌，你要讲一下吗？ 好。我要放的这个歌叫做《Ceremony》，这个是你可以说是 Joy Division 的最后一首歌，也是 New Order 的第一首歌。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其实是。Joy Division 的主唱 Ian Curtis 自杀之前所写的最后一首歌，然后呢，他也跟其他 Joy Division 的团员呢，也有在练团跟演唱会的时候有唱这首歌，但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发行，但是过不久 Ian Curtis 就自杀了，然后呢，隔了一年，剩下的 Joy Division 团员决定再重新 等于是继续组团，改团名叫做 New Order、 嗯、 然后要发行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 Ceremony， 然后所以这算是结束或者是重生都可以。那我今天要放的这个翻唱版本、嗯、同样是我跟云甫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团，叫做 Galaxy 500、嗯、银河500的翻唱版本。 因为我记得以前那个谁伦伦每天张世伦每天都在写 Galaxy 500， 是然后张世伦也是 嗯， 我们那个 张世伦， 对，是渊福的高中同学， 他是高中同学， 他是学弟了， 哦，学弟，学弟， 哦， 对， 啊、真的、哦， 为什么就是嗯，那时候都在听青春网，我但我的记忆现在有点模糊，我试图这个好像应该是有一天，因为我是学长，就发现有个人叫张世伦， 嗯， 然后跑来问我说，哎、欸，你也很喜欢那个谁谁谁哦，这样，我说对啊。你有在听青春网？我说对啊，这样就开始有一些联系。 嗯， 啊，可能到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父亲是张兆堂先生。 对，我们都吓坏了， 真的吓坏了。 对啊，我就是张学仁，我到伦伦，就是我是看他在什么四五岁那时候，一个小男孩，嗯、还留着极尖的长发时代，啊，好有趣哦。 嗯， 想起好多事情，我们就来听这首《Ceremony》。 太好听了吧。我们听到是银河五百，这首作品叫做 Ceremony， 然后原唱是 New Order， 然后就是云平要放的音乐，对啊，这从前面就想说一直重复，然后到后面这个音场就堆砌起来了。 对，因为刚才在这个听歌期间，我跟光夏聊到嘛，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听不懂银河五百的，也不喜欢。因为那个时候都在迷比较是偏重摇滚或重金属的东西，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水晶唱片开始慢慢的代理这些乐团进来，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也是云府先去买了银河五百的卡带，然后拿给我听，然后好像应该是没有听完，因为我听不下去，觉得 水晶发的嘛， 水晶发的，我还记得那个黑色的卡带， 对， 然后 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只要是水晶发的都买这样， 对，但是就对，但是就听不完，然后因为觉得都没有 solo， 然后速度好慢，然后一直重复，这到底是对跟那时候的 主流完全不一样， 对，跟那时候我自己大部分听的也都不一样，所以就搁着，那搁着。等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的回去重听，才慢慢的可以理解到这些音乐为什么厉害，那个跟那种讲求速度跟力量感的快速的点旋跟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学品味哦。然后包括 New Order 也是， New Order 我一开始也一样不喜欢，因为觉得他们很电，跳舞的节拍什么的，那个都不是当时的口味，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慢慢回去再重听再重听，因为你的经历不同，你就会开始慢慢发现，其实只是自己都不了解这些东西或事情厉害在哪里，现在就可以慢慢了解到。 好有趣哦，让我也想到我自己那时候也是都爱听 Sub Rosa， 就是那时候是水晶带了一个就算有点像实验的或者配乐的厂牌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 EC， 接下来才到很后来才开始 ECM， 对，但前期对 Sub Rosa 我们也买了不少， 就是直接有点直接从那个最前端的东西开始听， 没错， 然后再慢慢的，然后了解说这些音乐其实一开始就影响自己很深的，云府跟云平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已经开始慢慢。要把他们终于分开了，我要再说一次，因为我觉得云府在云平的旁边的时候就真的像有弟弟的感觉，就是 本来就是 就是有那种弟弟感觉跑出来了， 对，要改变不了 对啊，然后云平就是哥哥的那种很沉稳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交给我的那种我们再来听云平要放下面这首歌，要介绍一下嘛The Cure 翻唱。 The Cure 翻唱 Jimmy Hendrix 的名曲叫做 Purple Haze， 这个也是蛮有趣，因为那时候1993年有一个这么一个跟 Jimmy Hendrix 致敬的合集，就找了一堆名人来向 Jimi Hendrix 致敬，然后翻唱 Jimi Hendrix 的名曲，然后呢也包括像什么 Buddy Guy 啊，然后 Eric Clapton 啊 Spin Doctors 啊，这些当时都赫赫有名的，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些名字去翻唱 Jimi Hendrix 都还可以想象，但是就看到了竟然是有 The Cure 去翻唱Jimi Hendrix， 感觉上两个好像比较八竿子打不着的，然后 The Cure 去翻唱，那时候后来就变成这个合集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翻唱 Jimi Hendrix 的歌。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就因为你们是那个文学世家背景，因为你们家是红帆书店是主，那你觉得像这种家庭背景跟你们自己听音乐的过程会有一些影响吗？我说比如说常常家里来去的都是一些比如说诗人啊作家，你说杨牧啊或是王文兴啊这些 我不知道云府怎么样，我自己其实是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 家庭没有影响。 对， 听音乐或这些事情，我当然是自己在听，当然尤其是那个很幸运跟云府有可以交集，然后也可以互通有无，可以一起听。你说这一些，因为这些 有名的作家的影响其实倒还好哎、 哦。所以你爸也没有特别喜欢听音乐。 他其实有，后来我们才发现他年轻的时候在听 Beatles 啊这些的、哦，然后他也听古典音乐， 嗯嗯嗯， 听古典音乐。但是我相信 他没有听 Heavy Metal。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有趣的。这个我相信跟那个雷波波一样，就是那个、时期的年轻人，你对于知识或思想有比较多的追求的人，其实音乐一定会是其中一块。 是，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概吸取的对象，一些古有名的古典音乐或这些像 Beatles， 就是60年代、70年代，这个影响太大，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所以他们一定都会有听啊。 没错。我爸就是完全专注在古典音乐、那他朋友也是。那我知道像张树兰他父亲张兆堂， 是 他就是真的就是摇滚乐， 是 就很喜欢这些东西。好啊，我们来听The Cure 翻唱 Jimi Hendrix 这首 Purple Haze。 然后今天请来的朋友是叶云平跟叶云福两兄弟，也都是长期的声音纺织机之友。我们要先听完这个音乐之后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Come on. 欢迎回到雨点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钟。今天请到两个朋友，一个是叶云平，是声音纺织机常任理事，然后叶云甫呢是声音纺织机从一开台那时候他就常来上节目，然后就主要还来帮我代班。后来云甫因为去了大陆工作，然后也投入唱片产业，所以就比较少来，然后我就潜意识里就一直把他哥哥就当成他两个同一个人，就是一直觉得还有联络感觉。然后两个人今天同时出现，我觉得带来好精彩的歌单。我们从刚听到现在，就是有些是很经典的东西，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翻唱的方式。然后这也是他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的这种，我觉得应该算巧思吧，就是不要都听原版的，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刚才听到两首是云平放的，现在要听云甫要你说接下来放80年代的东西。 对，现在要放的是这个 In Excess， 一个澳洲的，那个时候也是应该算是排行榜金曲常客这样。就他的每一首歌啊，他有一首歌叫 Need You Tonight， 对 Need You Tonight， 应该经历过80年代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歌非常非常经典，然后很好听。然后他们是一个摇滚乐团，但他们的歌是还蛮容易让大家跳舞动起来这样。然后我刚才听我哥说好像是什么各大，那时候各大 舞厅其实都会就是会当舞曲， 对，当 一样的放，就让舞客可以跳舞的摇滚歌曲吧。 对，然后这个歌是叫做Never Tear Us Apart， 是一个美国的算是独立乐团叫 National 翻唱的。可以来听听看。 好。 我听到这首是 Never Tear Us Apart， 然后这个翻唱团体是 The National， 这是余甫放的音乐。所以在你们在听音乐的同时，我记得那个九零年代好像还有很多，就除了 Live House 之外，也有一些像是Pub 啊，或者是一些舞厅啊，或什么这些地方会有去吗？比较少， 好像还是 Live House 偏多。 嗯， 我们好像不太去舞厅哈。 对，不过那时候 Live House 有两种，第一个是那个 Live House 这个名词也是，等于是9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的。 对对， 那个中以前其实就是叫 Pub， 对， 或甚至是 Club， 那 Club 可能比较偏指舞厅啦，那我们都叫 Pub。 那 Pub 分两种，一种是那种 Easy Five 那种，就是 Cover， 对，就是乐 流行歌 Cover， 对，乐团会唱流行歌 Cover。 另外一种是我们刚才提到像人狗蚂蚁啊，或像 Skunk 这种，就是台湾的乐团，然后比较更偏摇滚乐或其他的奇怪的音乐，虽然早期也是 Cover，但是那时候很有趣，就是说你这个团呢是主流非主流，或有没有品味或没有品味，是靠你 cover 的对象来分的，并不是靠你创作的。对对对，你今天翻唱 Bon Jovi 就有一点哦，你翻唱了 Smith， 翻唱 Jesus and Mary Chain 就比较厉害， 好像比较厉害一点。对， 好有趣哦。就是今天听到你们讲这些，让我至少拼图拼到我那时候，因为我都住在山间，所以市郊，所以拼凑出那个台北的某一些音乐的场景，我觉得真的好有意思。 还有，我刚才还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 Roxy 了。 哦，对对对， 和平东路上面的那个 Roxy， 对， 对， 对， 对。 然后很多音乐都是在那里听到的， 就是会有 DJ 在那边放。 对，我还考那个， 对， 我有去，我有去 Rusty 考试，但是我没考上。第一就是和平东路的那个我没有考上。然后后来搬到泰顺街，就是那个时候是谁 ？Junior 吗？ Rusty Junior，Rusty Junior 还是 Rusty？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是志坚找我这样， 志坚， 志坚就说你来放嘛，我就说还要考试吗？他说不用了啦，不用考试了。 所以那时候考试还要真蛮严格的， 就是林威大哥要当考主考官嘛。我们同一届好多对，蛮多人去考试的 哦， 这样我是落选的那个， 对，所以云甫讲的这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事情，就是说90年代的年轻人的喜好音乐或喜好摇滚乐的年轻人的休闲活动其中之一，会是去选择你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像酒吧或像餐厅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有 DJ 的， 对对， 你去那边可能就点一杯啤酒，你觉得你不能喝酒，你就点一杯可乐，然后听 DJ 放什么歌，然后想尽办法的听，然后拿纸笔记，不知道就去跑去问 DJ 你现在在放什么，我就记给你歌，就是等于是有点去上课一样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当时的休闲活动之一。 对，然后现在还跑到特别跑到庄少东当代日记啊，就是老板他就会放很多， 那个， 对， 当代日记那老板叫什么去了？ 林辉斌，我记错了吗？ 不是林辉斌，林辉斌是制作人吧？跟录音师，对， 冰老师， 对， 然后还有当时比较后来有 2.31，类似像， 对，就是你就会到一个地方，然后你会想要听老板说这张怎么样，那张怎么样，就是有那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借由交谈然后认识音乐的过程。 是，就是那时候听音乐也其实也超出了所谓休闲娱乐的范围了，就是你是一个正经事，就是我去 上课的， 又不到上课那么严肃， 对， 但是你就是非常会很专心的听现在的不管是老板放还是 DJ 放的音乐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现在又想起来，就是我在 Tower 上班，然后认识秀秀嘛，然后就每天晚上都混 Roxy， 然后就知道林志坚，就想说哇塞，我已经在 Tower 上班了，怎么还有一个人听音乐比我还厉害这么多，就会很崇拜他这样。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每个在那边放歌的 DJ， 马奎元啊 ，Allen 也放过， 嗯嗯嗯， 哇，他们好厉害，就哇，听这么多我都没听过的音乐，这样， 嗯，好有趣哦。刚好听到那首叫《Never Tear Us Apart》，然后下面那首你是不是故意选叫《Love Will Tear Us Apart》？ 这是一个巧合啦，这样。然后《Love Will Tear Us Apart》是 Joy Division 哈，很重要的一首情歌吗？算情歌。 恐怕有带上去 对有感情的歌 是有感情的 这样。然后这个歌呢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剧叫做 Normal People。 哦，你刚好提到，对对 对, 对。 我看这个剧，那这个剧非常的精彩，它每一集的最后都会选一首歌。那这个歌就是这个不知道 第四集还是第五集的，他们选的这个歌手，其实我本来不知道，后来查了一下，他是一个英国 歌手，嗯， 应该还算蛮有名，他被有提名过什么全英音乐奖，所以英国最佳女歌手，是个创作歌手，叫Narina Pallett 这样， 嗯， 那这个版本大家听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版本， 嗯嗯嗯，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Are low and resentment rides high, but emotions won't grow. And we're changing our ways, taking different roads.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gain. As my time and their flow, our respect runs so dry. Yet there's still this appeal that we've kept through the years. And love,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gain. Love,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gain. Failings exposed. I've got a taste in my mouth as desperation takes hold. Is it something so good? Just can't function no more. Yes, something so good. Just can't function no more. And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是原唱是 Joy Division， 然后这是翻唱的版本，然后是云甫说你在一个剧的片尾看到的 Normal People， 超好看的， 大家要看。 嗯，对啊，他们现在这些剧在后面用的歌都好厉害哦。 嗯， 对不对？ 这个剧的每一首都很厉害。 嗯， 好吧，去看吧。有时候真的一首歌就是会把整个剧情没说完的或者该说的然后全部就是包含在一首歌里面。 对，是 音乐就是这种抽象的力量。接下来是要听云平放了，然后这首歌叫 Just Like Heaven， 你要介绍一下吗？ 嗯，这个也是我想也是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 The Cure 的大名曲啦，然后其实也好多也蛮多团好像都翻唱过 Just Like Heaven， 然后我选的是 Dinosaur Jr. 的版本，然后是这首 Just Like Heaven 是 Cure 在1987年的歌，然后在同一年1987年 Dinosaur Jr. 就去翻唱， 同一年翻唱， 同一年就翻唱这个歌，然后我觉得这个版本虽然我相信应该也很多人都听过了，但也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好像 Robert Smith 也讲过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呢，等一下各位听众听的时候呢，不要以为那个结尾的时候是突然被拉掉，因为他那个就他唱到最后呢，是你感觉他还在唱的时候就突然结束，然后我之前以前听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是不是 CD 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劣质品还是什么的，后来去 YouTube 上面看他们的现场演唱，他们也是这样，就唱到最后全部人都还在。就很像在唱一半时候就突然声音全部关掉然后走人。就他故意弄一个有点恶搞的结尾对。 嗯来听听看吧。真的就叫停了。 对对，这个不是人为被拉掉的，对，他就是本来就这样设计的。 好过分。 对，然后演唱，你去各位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演唱会，他们也是这样，就吼一声之后，然后人就走了。 因为大家真的还是等那个算是比副歌的地方， 对对对，副歌要继续唱就没有，他就走了， 过分哦。好吧，这首歌是 Just Like Heaven， 然后也有这种结尾的方法，很棒吧。嗯，下面云平要再为我们介绍一首你喜欢的音乐。 对，这个是那个时候我在小时候在重金属听重金属很狂热的时期的时候超级爱的一个英国的重金属团，叫做 Judas Priest， 中文翻成犹太祭司哦。 嗯， 然后他们翻唱过一首歌叫做 Johnny Be Good， 然后这个是1958年这个摇滚乐的这个老前辈 Chuck Berry 的名曲哦。 嗯， 那我其实是因为什么放这个版本呢？是因为我就是因为 Judas Priest 唱这个 Johnny B. Good， 我才知道这首歌 哦，然后因为你是重金属， 对，才回去 狂热小子 老摇滚的 哦。 所以其实我的听音乐历程是这样，我是这种比如说 Phil Collins 啊、Madonna 排行榜听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去听 重金属 ，就直接跳那个重金属，我中间没有那个。渐进的过程， 嗯嗯， 然后在听很多重金属乐团唱的歌或他们翻唱的时候，我才说哦，原来他们在翻唱一些老前辈的东西， 嗯， 然后才回去去听老摇滚， 嗯， 对，那尤其是以这首 Johnny B. Good 为代表，如果不是 Judas Priest 唱这个版本，我完全不会接触到那种5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的东西。 哇，所以要感谢那个重金属乐团把你带过来。好，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平，然后还有弟弟是云甫，听这首 Johnny Be Good， 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欢迎回到云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叶云平跟叶云甫两位兄弟档。他们说今天是他们的出道日，因为两位虽然都常常来声音纺织机，可是两位一起出现是第一次。我就说，你们快要取代 KBN 变成声音纺织机最受欢迎两人组了，不敢了。没有，我开玩笑的，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位就是听音乐听得很深，而且从很早期就很专注。在写音乐文字，然后甚至像云甫就也进入产业界，然后云平也是持续的在各种管道推动台湾的创作音乐的这个发行跟推广的工作，所以他们今天来放一些从一开始就影响他们的音乐，我觉得也很有意义。我相信里面有很多歌也都是许多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很熟悉，但你会发现版本都不太一样了，因为他们很精心的选的不是原唱而是翻唱版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个 Head Over Heels， 就是云甫要放的，这也是你的80年代之曲。你要讲 对 Head Over Heels 是那个 Tears for Fears， 京剧之类。 对， 我们那个时候听音乐好像都会有这种 侧标中文， 就是都买卡带嘛，然后什么 Dire Straits 是险峻海峡这样，听险峻海峡合唱团， 跟随唱片公司的 对，那 Tears for Fears 是翻成京剧之类，然后那个它当然是80年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排行榜金曲常客这样，然后我选的这个版本是Japanese Breakfast， 这是一个韩裔的英国人， 美国人 对，韩裔的韩美混血这样一个很有创作能力的一个才女这样。那会听到这个歌，好，一样也是那个 Normal People， 再次有很明显的 再次推荐大家要看这个。 你应该没有投资这部剧吧？ 这个剧没有，我真的觉得这剧太棒，大家要看，音乐也非常厉害。这个是他某一集的片尾曲，我觉得翻唱的很厉害。 好，我们来听一看。 Silver Hills 原唱是京剧之类，可以翻成留下害怕的眼泪哦。 Tears for Fears 的这个原唱，然后渔夫带来是翻唱版本，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最近看那个 Normal People 多好看多好看，已经讲了20遍了。 再次推荐大家要看 Normal People。 然后你就然后 小说也很好看哦， 好好好， 小说对， 嗯，好了，我意思是， 如果英文好的话，可以看英文版 哦， 因为他那个对话比较准确， 嗯，所以就是真的。你刚刚说现在是一个大翻唱的年代， 对， 就是你要讲一下你的观点。 我自己对流行音乐我有四大这样， 是 大翻唱年代、大电子年代， 现在 对大、 大平台、 大现场年代 哦，现场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自己四大， 对我有归类一下。那为什么是翻唱？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流行音乐，比如说你说台湾流行音乐也四十年左右，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有断代了。就你这一代的人对上一代的音乐其实是不熟悉的。 嗯。 然后但是就是说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我们大家都说是80年代、90年代，好，现在是属于一个比较没落的年代这样。嗯。那很多的金曲都在那个时候发生，可是现代人其实是没有听过的。或者是说啊，当年没有当成主打歌在做宣传，所以就漏掉了，这样就反而这个很多人都没听过。那比如说像最近这个伍佰老师的 Last Dance 就是再度翻红， 对， 那当然他是因为大陆的一个 剧， 他是一个剧的关系，这样那个剧在大陆爆红，不是台湾的剧啊，但是在大陆爆红，这样那连带的这个歌也重新被大家认识，然后大家以为它是一首新歌， 对，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很是二十年前，对不对？ 是爱情尽头那张， 二十几年前的一首 哇 歌，大家觉得哇这个歌好好听，是新歌，所以我觉得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这种例子。我们像我们今天选的歌里面也很多都是现在的最新锐的创作人去唱。以前的歌，这样， 对。然后下面你要放到这个歌手，他已经过世，就是 Whitney Houston， 但是他过世之后，竟然还有歌冲上排行榜。 就是这个歌是 Higher Love， 就是是 Whitney Houston 翻唱 Steve Winwood， 原唱是 Steve Winwood。那 Whitney Houston 在这个1987还88年翻唱 Steve Winwood 的歌，在当年还算有小红，但是没有大红这样。然后呢，这个歌是一个专案企划的歌，就是应该是 Whitney Houston 的经纪人想要把这首歌再度让它翻红，所以他找到了这个一个 DJ 叫 Kygo，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Tropical House， 好，就是热带好事舞曲的代表人物 Kygo 这样，那就找他重新 remix 这样。果然登上 Billboard 排行榜，对，就算是一个，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企划的， 大翻唱的年代， 来听见。 we walk the line and try to see 首 Higher Love， 听到 Winnie Houston 的歌声，然后是开口这位 DJ 重新应该是编奏吧，所以又变了一个全新的 remix 的版本。今天讲到云甫跟云平，现在我们接下来听云平的选曲，这个也是有点八零年代的感觉。这个是 Jump， 对，这个也是，当然这个 Jump 的原曲，这是我相信应该 Van Halen 吧 ，Van Halen 大概就是有点年纪的听众一定知道了。我现在已经不敢讲， 也是你的重金属时代嘛。 对对对，然后年轻人也许我说，我想不一定真的知道 Jump 这首歌，1984年的这个排行榜大金曲哦。 一查会查到 LA 三兄弟 好，那跳哦， 那个也是很久以前，真是。 那你讲 LA Boys， 现在年轻人还是不知道 哦。对对对，真的哎。 对，然后 Jump 是 Van Halen。在1984年的金曲嘛，然后像刚才渔夫有提到这种是所谓大翻唱时代，是现在的线上的或者说现在独立的歌手去翻唱这些经典的金曲，然后有创造一种双赢的概念。然后但是我觉得比如像我等一下要放的这首，这是 Aztec Camera， 这是那时候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苏格兰的，算是有一点 New Wave 倾向的团体，然后他的灵魂人物叫 Roddy Frame， 基本上就是以他为灵魂组成的这个 Aztec Camera， 然后同样在1984年去翻唱 Jump， 然后就是一把木吉他刷弦，就把 Jump 很清新的唱完了这首歌，就是同样是在1984年他当年就翻唱这首歌。 Wow. 我会觉得比较像是那个时候的这个 Aztec Camera 这样子一个清新的英国的苏格兰的 New Wave 组合，有点要去解构，或甚至去他故意来选一首排行榜的金曲要来玩，这种跟现在的这种所谓甘云甫讲大翻唱时代要创造双赢的这种动机，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吧。 I get up and nothing gets me down. Well, you've got it tough. I've seen the toughest soul around. And I know, baby, just how you feel. You've got to roll with the punches.Get to what's real. I can't just see me standing here. I've got my back against the record machine. I ain't the worst that you've seen.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I 听到这个 jump 的版本很特别，然后不是老派听过的 Van Halen， 然后不过这也是同一年，你说这 Aztec Camera 他就翻唱这首歌， 对，比较像结构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就像云平一开始讲到，就是你们兄弟俩虽然都喜欢听音乐，然后选的曲好像都是一些翻唱的旧歌，可是你们在选的时候那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这样才有趣味， 好玩哦。对啊，云皮他就一直很有前瞻未来，然后对于潮流东西一直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去掌握这些不同的时时刻刻。然后云平就是反而你选的， 你说两次云平哎。 饶了我吧，你们两兄弟，难怪你们表情很奇怪，刚才孕妇。 来，三二一， 换个话题，换个话题，讨厌的，好折磨人哦，你们两个。 好，理想赶快，时间赶快到，对不 对？对，不过我不知道，就是声音纺织机的听众，大家还是可以分辨出来两兄弟的那个存在的那个声音是不一样吧，性格不一样。我现在看到他们两个，对我来说已经就像双星起源里的双胞胎一样，对不对？讲那种 BL 漫画，我已经分得出来兄弟了。下面这首歌也是云平要放的，Downtown Train， 你要介绍一下。 对，这还是延续我的老派路线。我其实稍微解释一下光夏刚才讲的那个。其实我们就是我跟云府，就是其实云府的在音乐上的品味跟嗅觉一直是比我快速而且新潮，他很快可以嗅闻到或可以感觉到这个音乐潮流该怎么走。我在听音乐过程中，很多乐团或艺人其实也都是他提早告诉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我听的时候也觉得不错，然后那个东西就后来就红了。 嗯嗯， 那我是属于那种我会在一个地方停留比较久的。如果你说拿一条路来形容的话，就我在路上看到好玩的东西，我在那边自己玩很久。就我没有走，我不会走那么快。但云府会，这个好玩，然后前面有一个很好玩的，他会不停的发掘那些新奇跟好玩的事物。然后对，所以我选的歌就会比较是还是沉浸在那个时代氛围之中。像下一首那个是Downtown Train， 也是 Tom Waits 的名曲。但是他因为这个 Downtown Train 这首歌后来被一大堆人翻唱，而且几乎每个翻唱版本好像都比 Tom Waits 原来的版本红。 对， 其中最红最红的其实是 Rod Stewart 的。 对对对， 对，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讲起 Downtown Train 会觉得，那不是 Rod Stewart 的歌吗？又不是，是 Tom Waits 的歌。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我跟云府都超级爱的，叫做 Everything But a Girl。那是一个介于流行跟独立之间的一个很棒的八零代末，一个也是 New Wave Synth Pop 的团体哦。他们翻唱 Downtown Train， 而且他们是男女对唱。我觉得这个版本是超喜欢的。 好，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歌。 another yellow moon. Punched a hole in the nighttime, yes. Climbed through your window and down the street. And shining like a new dime. The downtown trains are full. Though the roots Brooklyn girls, they try so hard to break out of their little worlds. You wave your hands and the scatterlight crows. They have nothing that can capture your heart. They're just thorns without the rose. Be careful of them in the dark. If I was the one you chose to be, your only one, baby, can't you hear me? Can't you hear me now? Will I see you tonight on a downtown train? You leave me lonely now. I know your window and I know it's late. I know your stairs and your doorway. Walk down your street and past your gate. Stand by the light of the four-way. Watch them as they fall. They all have heart attacks. They stay at the carnival, but they'll never win you back. Will I see you tonight on a downtown train? Every night is just the same. You leave me lonely. Will I see you tonight? All upon a downtown train. 我听到这是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唱的翻唱这首 Downtown Train， 这是今天叶云平带来的音乐。好，今天于甫跟云平他们带来的音乐真的是好精彩，而且不只是时代的故事，还有他们自己听音乐的方式，然后一起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好珍贵的机会。然后除了我一直老是把名字一直重复讲错，被两兄弟笑， 只有三次而已。 不，你再给我分，再给我算，好吧？出道日，下一次再期待哦。 好好好， 对不对？要再来，嗯，很期待你们上次会选出什么有趣的音乐给我们。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谢谢王夏， 拜拜。